花生多百食，我哋梗系最积极，识听一定听 HKPeanut.com， 我系长毛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哎，好啦，咁啊，头先咧，我哋兴高采烈啦，就加时添啦，甚至乎就系嘛，即系一讲起吓、啊，即系阿土伯，你知啦，你又唔生仔嘅原因就系见到 啊怒气啊， 唔系你话即系 因为咁， 原来你生咗出嚟就系咁样样。 唔系我试过咧，十几廿岁嘅时候咧，即系教我表弟读书又好，嗯、或者系教一啲即系僆仔读书咧，其实我都系冇心机嘅。我搞下搞下冇心机。 啊，点解咧？ 即係我係會怒氣啊！我係會怒氣啊！見到你即係咁都唔明嘅話， 你本身我有時教學生咧都有一種感覺，即係哇搞錯教極你都唔明。即係我 因為我係一個冇，因為我呢個係我性格缺點嚟嘅，因為我一個冇耐性格。 但你係冇耐性， 我都掌握到嘅時候，點解你掌握唔到？同埋例如我表弟而家好大啦，已經係嘛結咗婚啊咁樣係嘛？我唔知道有冇聽過節目啦。我嗰陣時候教佢係怒氣到阿媽都 唔哦，即係教音樂嗰、那個。 唔係教音樂，我好多表弟表妹嘅，屌、哦，即係是但一個啦，咁就係、是。喂，大佬佢好似叫我灌落去咁樣，即係要我即係逐句咧問翻你轉頭，跟住灌入你個腦度啊！即係我已經拆解咗嗰啲嘢咧，話俾你聽啊！哇，咁我咪好撚辛苦，大佬我咪仲慘過你大哥，係咪？我以前阿爸阿媽最多咪俾救幾兩嚿水人幫我補習算數啦，得就得，唔得食忽得啦。我已經盡曬即係人生最大嘅義務，但係而家唔係啊嘛。又要贏在即射精前，又要贏在起跑線。大佬，你需要點搞？唯一嘅方法就係咁啊！一早訂去外國咯，屌！ 嗯， 即係搞到而家細路唔輸得啊！真係， 係。咁啊，喂，咁啊，其實嗱，我哋除咗 DSC 之外咧，呢個禮拜咧都係多事之秋啊，哥，即係完全咧，我哋唔擔心咧，揾唔到話題啊，係咪？喂，又南海啊，今日跟住嚇、啊、法國又有恐襲啊，又剩啊， 跟住英國新內閣啦、 啊， 又 係啊，咁啊，跟住咧就其實香港都好多嘢啦，係咪？ 由近至遠啦、啊，不如 咁啊，我哋講下呢、這個嚇、啊、都要講一啲切身啲嘅問題嘅，而最切身嘅當然就係阿土伯嚇、啊，你會唔會真係落實？你自己嗰、那個即係嚇參選嘅 追擊啊， 嗰、個承諾啦，咁咪要睇下即係。 喂，佢都唔敢回應我。你睇下，無論由星期一到星期四兩個節目，陶君豪挑你機，咁你都要答下噶你，係咪？你究竟敢唔敢嚟九東啊？ 材料三好過咯，佢只係我咁答你嘅啫。 唔係佢可以話你聽翻嚟嘅啫，係咪？ 咁你連話聽翻嚟都唔敢講嘛？ 啊！ 你連話聽翻嚟都咁，我慳翻筆啦，係咪？慳翻啲精神，慳翻啲力氣啦。如果你唔敢過嚟，不過我預咗你先，預咗你會嚟挑，咁我就同你挑。 你係 因為攬炒咧，相對係容易過你係真選，因為你已經係冇咗嗰個競選嘅壓力。即係你考試嘅時候，用翻 DSE 做例子，當你已經係諗住去外國讀書嘅話咧，你好鬆容。第一個選擇當然就係乜鬼都唔讀，就走入去考天才啦。第二個就係、是、即係你都有讀下嘅，不過你就好輕鬆、好冷靜咁、識嗰啲嘢，你就搬落去，可能你會有個好成績出嚟都唔定嘅嘛。同樣道理都係、就係你同佢攬炒嘅話，你即係你都冇壓力。係 啦， 朝頭早唔知醒咪唔知醒咯，唔會自責㗎。係 啊， 唔係以前我會好自責咁啊，突然間佢喺八點鐘先醒。出事咁样， 八点钟醒都出事啊，大佬！ 凌晨五点就要去到 set 台噶啦， 你如果七点钟要到，你起码六点三你都要趌起身啦。你用三个字嘅时间去梳洗一下，跟住你去到现场，你预早少少，就算我揸车嘅人都三四个字啦，系咪？早餐都未食啦，即系已经一路派嘅时候一路好肚饿， 都啱嘅，都啱嘅， 系咪？ 咁就嗱，呢个就要睇翻咧吓，阿土伯选唔选咧？就睇翻九东同埋， 睇下郁敏点啦。 九西嗱，呢两个选区嘅选择。 不过我先讲一样嘢先。寻日就有一段新闻好奇怪咧，就系话咧， 奇怪你冇理由唔知噶。 咩？我真系唔知啊！原来而家咧就所谓加咗一句咧，我就唔知喺边度揾到啊！因为咧、我揾翻我张提名表格，我抽咗啲钉出嚟啫吓。 哦，即系你讲个反港独宣言。 喂，其实就系第16同埋第17版啊嘛。 系， 即系每一个候选人咧，就系、是、要做一个嘅consent to nomination， 因为英文啲字大只啲，我睇。 阿土伯而家揸紧嗰份咧。 Declaration of eligibility and consent to release of record。stroke information 後面嗰個唔重要啦，最緊要係 consent to nomination。所謂 consent 嘅意思咧，即係提名表啊。咁咧就係、是、其實得一句咧係有關嘅啫。我唔知道以前有冇嚇，因為我冇留意就係、是，因為同事就係貼住啲紙俾我，就喺呢度簽名就算噶啦。咁佢嗰句咧就話：我們特此聲明，我會擁護基本法同埋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。 佢有冇講明話？ 冇。 冇講明話係基本法第一 條，所以呢一個咧，其實只係咧譚志源或者政制事務局咧 自己 interpret 同埋 elaborate 落去嘅啫。咁有咩問題咧？嗱，我覺得即係嗰啲所謂本土派咧就好大反應嘅，最初就話唔簽，後尾就話簽。其實我已經尋日一睇電視嘅時候咧，我已經幫佢引咗個道理出嚟、即使我今日話俾你聽，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，擁護基本法。我听日佢有唔同嘅政治分析噶嘛？ 嗯， 系咪？ 冇噶，咪好宣誓咁样咯，长毛都系咁样噶，效忠中华，跟住人民就唔见咗啦。 因为如果你话港独嘅人唔肯去签呢份嘢，其实你系唔应该参选添啦。Fundamentally， 你系唔应该咁做嘅，即系除非你话我学新分党，部分人系打游击，部分人咧就系、是、加入议会嘅选举。 嗯。 咁你又另外一件事，但新聞講都唔敢認㗎，唔通話愛爾蘭共和軍嗰啲係我人嚟㗎？即係不過大家都係知嗰樣嘢㗎咋。正如你菲律賓嘅共產黨，佢哋牌面嗰啲組織，即係所謂嗰啲民間團體，其實全部同地下嗰啲打遊擊嘅都有好有密切關係㗎嘛。咁但係佢分開兩批人嘅， 八戒都係 選舉還選舉，搞革命還搞革命嘅人， 八戒都係啦。 但係因為點解佢要咁做咧？因為選民係會問你嘅，你搞革命。咁你选乜举啊，大哥？你搞独立又选乜举啊？你冇理由认同呢个制度噶嘛？即使冇呢一份声明都好，其实你打句问句 ，basically 你确认咗呢一个制度咧，用你嘅行动。 但系咧，依家啲本土派咧就话咧，啊、哦，我哋双管齐下咯，即系我哋两样一齐做，我哋入选立法会，希望透过立法会个议会个抗争咁样咧，就帮我哋嗰个港独思想去到培育。同时间咧，我哋喺民间，我哋亦都会系掟砖咁样噶。 咪四年前人民力量讲紧嗰样嘢咯，街议会内外抗争啊嘛。其实咪又同几廿年前巴解讲啲嘢一模一样咯。阿拉法系讲紧用尽任何方法。去到令巴勒斯坦争取国际嘅认同啊嘛，一模一样嘅其实 ，exactly 系嘛，唔系但系其实我觉得佢哋要谂清楚自己嘅路线同埋立场咯，人哋系有分工啊嘛，人哋同埋系有一个好嘅部署去做噶嘛，而唔系所有嘅人，稍微头面嘅人物都全部出晒选举啊嘛， 咁梗系啦， 就算冇呢一份声明啊，都要打句问句问你啦。你的行動咪確認咗呢個制度咯，因為香港嘅選舉制度喺基本法嘅框架下面製造出嚟噶嘛。 你都要效忠嘅，到後來你要宣誓嘅。 正如有啲人咧，去到好極端嘅左膠就會咁講啦。如果你個立法會35席，分別係普選同埋呢個功能組別，其實我係唔應該同啲人一齊，冇理由呢啲人同我平起平坐噶嘛。如果你嘅原則係去到極端嘅時候，所以你係唔應該參選嘅。你參選唔妥咩？你應該係。潛心諗下點樣買軍火，點樣搞革命，搞勇武抗爭。你已經人少㗎啦嘛，唔係我而家嚟挑戰佢哋啊！喂，如果你真心誠意嚟做呢樣嘢，就唔係攞選票，因為攞選票嘅過程裏面咧，你要做一啲你自己好唔願意嘅妥協嘅，係唔 deserve 你咁樣做㗎。如果你係咁高嘅理想嘅話，即係呢樣嘢係我第一樣嘢要挑戰你咯。同埋老實講。我今日應承咗你，聽日可以改變啫嘛。雖然共產黨都係戇居㗎啦，特區政府都係喺度打飛機㗎啫嘛，叫你簽完呢份嘢。我話我又唔信啦，嗰啲我唔敢簽呢份嘢。喂，你唔簽呢一個名咧，等於你嗰張 application form 申請借貸款啊，或者去買車啊，或者係買樓咁，你唔簽呢個名，你點樣呢個 contract 有效啊，大哥？因為呢個係16、17版係。 連埋之前嗰啲 係有關係噶嘛？ 佢好似話咧係另外再加多一篇嘅聲明，就係話咧我係確認咗香港同中國係不可分離啊嘛。 仲有多份？ 好似 冇 唔係啊嘛？ 冇喎， 咪就係呢份咯，咪資格聲明咯，應該係淨係呢份嘅。 唔係，如果唔係長， 喂，除非佢就 我都話唔簽 喎。喂，你除非佢攝多份落去，嗱，我唔知佢加。 我覺得佢應該攝多份落去喎，印象之中係。 喂，咁我哋嗰多份表格咪錯咗，大佬？ 喂，你幾時攞㗎？ 唔係我叫阿上個禮拜阿 Anthony 禮拜四攞。唔系礼拜五攞嘅咯，大佬。 都冇几耐啫嘛， 系。都冇几耐咩？ 唔系，其实戆居嘅。即系老实讲，如果你真系唔签嘅话，我得一个估计嘅啫，根本你就唔想选咯。 咁 即系你借呢个机会 全身而退， 跌落地下攞翻扎沙。喂，如果你谂住用翻你个 logic 啦，即系头先你问我提出嘅质疑一样，即系我要左右开工嘅，咁你梗系签咗佢啦。你完咗選舉，那個選舉都係一個過程，一個教育，一個動員嚟噶嘛。如果你要宣揚你套理念嘅話，點會因為簽呢一個名啊？我可以今日嘅分析話係而家獨立唔到嘅啫，日後我哋可以搬龍門噶嘛，佢哋最叻噶啦，冇問題啊。 喂，講翻先，呢個咧係選舉委員會咧，今日突然間出稿就話今日提名表格咧會新增一份確認書啊， 哦、 要你簽咗咁你先至可以即係叫你提名。 即係 in addition 到 to 呢份嘅，即係可能你去報名嘅時候就算你而家未簽都好啦。會多咗一份嘅， 因為其實所有立法會議員喺宣誓嘅時候，佢都會話即係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。 其實嗰度咪有寫咯，所以呢份嘢我覺得好熟口面啊。 係啊，係啊。 我幾時有見過一份咩同中國不可分離嘅部分？妖咩辱罵當有趣 咯。所以人民力量同埋社民連咧係講到明話咧，我係唔會簽呢份即係嗰份新增嗰份嘢嘅，同埋佢哋可能會提出司法覆核。 但我唔覺得咁樣係明智咯。 嗯， 即係如果你真係有心想選，同埋諗住喺呢個選舉過程裏面咧達到你嘅宣傳效果，唔好理贏唔贏都好，即係你都要簽㗎啦。喂，而家如果你認為呢個制度係完全係唔公道嘅，明明係玩 Q 你，咁你從來都唔好諗選舉啦。 咪仲有一個方法㗎，依家即刻申請司法覆核咯，依家即刻交張 表。我唔切㗎，大哥，你好似阿梁天琦話齋，你唔簽嗰份嘢。你自己戇居嘅咋？你戇居嘅地方係乜嘢咧？你打得官司嚟，都已經完咗呢個選舉，國家機器喺佢度噶嘛，係咪？ 要排期嗰啲嘢。 喂，佢唔俾你寄郵遞嗰啲嘢都得噶嘛？你同埋而家你係連個報名表格都入唔到，即係話選票都冇印你，咁點剔啊？ 唔係用個 臨時禁制你得唔得？臨時禁制 都未必夠時間㗎啦，你諗下提名期截至7月29號 啦，兩個禮拜 唔夠時間。 喂，同埋你唔簽呢份嘢呢，最後確認你嗰個嘅提名是否有效呢，可能係拖到去29號。 嗯， 即係6月29號跟住你得個7月8月兩個月嘅時間。 唔係，今日7月29號。 你諗下當年劉山清就算喺港英嘅年代，因为他取消了他参选的资格，就说他因为过去的十年里面不通常在香港居住嘛，其实他是坐监嘛，跟住他再排期啊，走去打官司，打完之后跟住最多咪补选咯，咪俾你补选咯，咁你已经过晒秒啦，唔好为咗啲虚无缥缈原则，如果你系讲实际要参加选举嘅人，你要谂自己一个咁嘅问题咯 ，basic 嘅问题咯。你點會因為咁而搞到冇參選資格㗎？除非你真係想退選。 唔係，但係策略啲咁走去諗，你而家咁樣特登攝一份咁嘅嘢落嚟，喂，我係咪呢個出聲啊？喐你政制？ 除非你成個泛民退出今次選舉，如果得你一個戇居居嘅，我幾大都唔做。嗱，我而家學咗啲精仔嗰啲邏輯啊，係嘛？唔係好似以前咁戇居啊，大佬，即係要獨樹其次啊，諗住喺度捍衞自己嘅原則啊，即係我咁評論啫。去到我嘅時候，我都唔知點抉擇，呢個係事實。但係個問題係，喂，除非成個泛民都係咁做， 放心。 Otherwise 咧，你唔敢做咧，係一件好戇居嘅事。 成個泛民都未出聲，算啦。你咪嘈到7月29號，然後死死氣簽咗佢，而做你嘅候選人啦。講咁多， 冇錯啦。 我相信咧，民主黨係一定會簽，因為你記唔記得黃碧雲佢曾經講過，佢哋係支持民主回歸啊。 唔系冇问题， 唔系呢个问题、啊。 今日可以支持民主回歸，我幫佢諗定答案啦。 係點樣？ 聽日可以唔支持民主回歸噶嘛？我經過二十幾年嚟，我唔係講今日啊，我講下年我嘅分析啊，調翻轉頭，你個破壞一國兩制蕩然無存，名存實亡。包括所有嘅政策全部官商勾结，继续小圈子选举，应承咗我香港嘅普选都冇普选，咁我而家要求独立得唔捻得啊？共产党，你吹我咩？屌， 路径 答完啦，咁使乜为咗呢个咁嘅嘢唔签嗰份嘢咁戆居咧？即系你惺惺作态，话自己唔同意香港系中国一部分冇问题。咁你從來都唔應該參選中華人民共和國核下嘅特別行政區嘅選舉啦，戇居！你如果要兩條腿走路，即係話你面對務實嘅問題，我會 back down， 係咪？我要妥協，因為我唔覺得呢個世界係 perfect 噶嘛，係按我自己個人嘅意願去改變噶嘛。咁嗰陣時候，我呢一個動作其實本身已經是一個妥協嚟噶啦。即系嗰阵时候，例如按八个戆鸠佬咁，成鸠日串呢一个嘅咩熊仔 加熊仔， 戆居革命家唔可以走去司法复核嘅咩？革命家唔可以参加呢一个不民主嘅议会选举嘅咩？因为你自己选唔捻到啫嘛，你咪咁讲人咯。但系如果你加入得呢个游戏，即系话呢一个游戏里边有啲嘢系不如尽人意嘅，但系你唔系唔任得甩噶嘛。所以我话嗰班友。全部都是惺惺作態，包括楊岳橋在內，包括梁天琦在內，我只是講新界東嘅。 唔係梁天琦啱先至，因為啊 又轉態啊嘛， 係係轉咗態，轉咗態喎，係係啊。琴日佢仲話我唔簽㗎，唔係我琴日話我簽㗎，但係 簽 完之後 呢個違反呢個即係虛假陳述嘅風險咁樣。 然後佢會承擔翻法律責任嘅，但係今日改咗口方就話：哎我唔簽㗎咁。 唔係佢話要問過啲律師團先， 嚇、哦！不過律師團㗎， 係佢有律師 團，有律師團 中學生咁有錢， 你知道佢有五十三萬嘅，佢有五十三萬嘅，佢一定有律師 嘅。O K， 好快分析下個選情啦。我覺得即係廣大做一個調查咧，我先講兩個基本點，就方便大家分析先。我覺得第一，佢嗰個樣本咧，你問我係足夠嘅，例如話佢 差唔多每區一千。 5084个样本，港岛1000多啲，九龙东有800几，九龙西800几，新界东1200，新界西1200。 佢应该有计翻人口基数。 咁所以咧，你冇得质疑话佢咧嗰个嘅样本嗰个选择咧系差嘅。呢个第一样。第二样嘅假设咧，就有啲人话：，屌都系打固网电话啫嘛，梗系唔系啦。而家做民意調查，如果你打固網電話，可能傳達到下年你都儲唔夠足夠啲樣本啊，大哥。 係嗰啲人唔聽 都。 如果我做民調，我都叫喂阿龍幫幫手，一半係手嚟電話，一半係呢一個嘅固網電話，你都容易中啦、啊。而家係 draw 個 number 出嚟嘅啫嘛，喺電腦度。所以啲人質疑咧，話嗰啲固網電話你都係錯嘅，因為點解你睇翻出嚟佢個樣本？其實嗰陣時候我哋點樣對比嘅咧？就話佢究竟同香港個 demographic data 究竟係咪即係相配套？如果係配套嘅話咧，其實你嗰個情況已經係好準確噶啦。你做埋即係加權嘅話，呢、這個我覺得係即係第二樣嘢，大家要注意。第三就話佢嗰個嘅誤差範圍係即大概3到3.5度啦。咁我覺得呢個係可信任嘅程度，因為你基本上有95%啊。所以今次呢個調查咧，我唯一覺得佢個問題就係點咧？因為佢就係由呢一個嘅6月20日。到7月8日做嘅，嗱嗰個問卷嗰個問題喺邊度咧？普通問一般嘅民意，例如話問三跑，問高鐵，問我哋對民主制度嘅睇法，問六四，問梁振英，冇問題。6月20日到7月8日，但係如果選舉調查嘅話咧，你個範圍太廣， 係 中間其實已經有好多好多嘅變化，所以你一定要攞翻佢啲 raw data 咧嚟睇翻就係咧，究竟6月20日甚至到24日到啊嗰陣時候，究竟個支持率究竟係點樣？25日到呢一個嘅28日，因為你其實兩三日個選舉個選情咧依家變化好多嘅，但係你冇辦法，呢、這個一定係嗰個嘅trade off 嚟，因為如果唔係咁問咧，根本你儲唔到咁多樣， 儲唔到5000个人， 所以你話。而家你可以攞呢一個作為喺呢個階段裏面6月20日到7月8日裏面 asset 嗰日究竟累積上嚟嘅究竟係幾多？但係我覺得可以做 reference 嘅， 完全可以做咧，即係呢個參考。所以我話説前頭咧，就係、是、要講，即係話曬我都讀社會科學噶嘛，曾經係嘛，所以我識少少噶嘛，做咗咁多調查。喂，逐個區嚟啊，不如。 好，講新東先，新東大鑊啦。 新東啊， 係。因為咧就即係呢個本土派咧，或者葉普成咧，就講到明啊，鳩達啊，講到明咧，就話一新東。即係要推呢個陳文上嚟啦，因為其實而家已經有個梁天琦就排第二噶啦嘛，排第二三噶啦嘛，咁犀利啦嘛，係嘛？咁而家再推一個嚇、啊、陳雲上嚟，喂變咗激進飛佢搶曬，咁你嘅人社咪滅黨咯？即係佢嘅如意算盤就係咁樣樣。 嗱，我自己嘅估計咁啊、話説前頭其實得一個變項嘅啫、每個區我已經揾到一個變項， 係 就係咧一係三六開，一係就四五開。走唔開呢樣嘢，三嘅意思就係建制派攞三席，泛民攞六席，或者係建制派攞四席，泛民攞五席。咁、如果三嘅 scenario 講係點咧？我覺得呢一個嘅民建聯郭佩榮名單、民建聯陳克勤名單，同埋呢一個李子敬田北俊名單咧，其實你問我 穩陣嘅係咪？ 穩嘅，就跟住落嚟咧， 方國山就假噶啦，應該。 嗰六張名單呢如果係三六開啊，就係呢一個嘅工黨，我覺得應該 O K 嘅。但係你問我最穩嘅一定係民主黨， 係 公民黨， 係 公民黨， 公民黨最穩一定係公民黨最穩， 係啦，公民黨、民主黨、工黨呢三大傳統泛民咧，三即係嗰九席裏面三加三六席咧已經係 fill 咗。嗱，最大嘅變項喺邊度咧？你問我。如果工聯會去得嘅話咧，其實冇理由佢攞唔到一張。不過呢個就係我四五個 scenario 啦。咁因為我哋拆得太散啊嘛。嗱，你而家鄭家富嘅差一隻腳埋去， 係 佢最大嘅影響係邊個咧？ 范國威 最大影響范國威，跟住其次可能有少少長毛，少少慢必，再少少即係長毛。 係 跟住你，因為你梁天琦已經係搞掂㗎啦嘛。因為好難輸㗎啦，佢咁，所以佢好醒目仔嘅呢條僆仔，真係 Richie Hall 啲僆仔嚟㗎。你有冇發覺佢呢半年好少喺啲敏感嘅政治問題裏面表態嘅？ 六四又冇講啦， 七一亦都冇講。 我哋咁講，我真係唔發覺喎，依家先至覺喎。 完全冇做㗎。嗱，你諗下新思維嗰啲唔使諗啦，畫得啦，民主思路都畫得啦。复兴会，复兴会咧就问题就系咧，你点同梁天琦 split？ 嗱，如果我哋话上次佢 15%， 我当你长毛又好，范国威又好，甚至乎万必又好咧，都有啲票咧，可能系如果有佢喺度，我会拣嘅。但我觉得唔多，即系其实要走嘅已经走咗噶啦。咁你翻几多咧？我觉得就系由十开始去计起嘅梁天琦。嗱，陳雲咧，雖然你唔好屌佢咁多啦，而家如果你真係好撚憎本土派、好派呢班，即係唔知背後咩背景嘅人咧喺度亂搞嘅話咧，你又捧下陳雲啦。佢兩個 split， 如果我當十一咧六五開，佢都好危險噶啦，兩個一齊攬住 嘅。 咁老實講，你真係問我嘅，咁當然你第一個首選，你梗係泛民贏咗佢啦，大哥。泛民贏唔到，學佢哋嗰條橋話齋，你寧願俾建制，因為建制正正路路，佢話俾你聽係建制，我都識點打佢啊嘛！大佬啊，你偽本土，我點打你啊？偽民主派，我點打你啊？大佬，你諗下，我哋近呢幾年嚟嗰場仗幾辛苦啊？大佬幾撚迂迴啊？大哥，所以你問呢，如果新界東呢一個局勢嘅話咧，我估計其實長毛有危險， 極危添， 萬必有危 險。萬，我覺得萬必危過長毛。 嗱，如果我係謀士嘅話咧。激進泛民啦，所謂激進泛民，因為我哋唔係本土泛民啦。其實一張名單係剛剛好，危就危在呢度話俾你聽。而你各所有人都覺得萬必係危險嘅話咧，就長毛輸，係絕對有咁嘅可能嘅。因為點解梁天琦已經將佢嗰個激進嘅 icon 係拉咗出嚟啊嘛？係 啊 係啊，佢偷你2%，唔係偷啦，人哋真係攞到噶嘛。你阿毛由9上次佢10。2% 已經變咗8，咁你再加咩？即係佢特登玩佢成個制度裏面嘅咩 ICAC 嗰啲嘢，你都唔見一，跟住又再唱下你咩公屋啊嗰啲嘢。雖然我哋完全唔信嘅，完全可以博到嘅，但呢個世界唔係講道理咁啊，群眾不嬲都係愚昧嘅啦，戇鳩係咪？喂，咁你唔見多一，好大鑊噶咯喎，已經六七噶咯喎，變咗唔係 即係 當選門檻以下㗎啦。 唔係二四揸喺手震，六七嚟揸喺手震，大佬好危險㗎咯。同埋你諗下，上一次嘅人民力量其實就係盡攬咗今時今日梁堅琦啲飛嘛。所以萬必係第一個最危險啊！呢個係絕對認同。 呢個 係 萬必 的而且確。 但係佢嗰度隨時有三成嘅，個六個 percent 嘅三成啊，即係零點零六成、零點零三，你睇下嗰度個 result turn out 出嚟幾多啊？佢得翻四五嘅咋，大佬四五瓜得咯。所以如果你話從策略上保守嘅策略講，激進泛民一張名單都嫌多啦，呢次好危險。但當然你問我，我梗係話佢大佬梗係籌長毛啦，大佬佢係激進嘅 icon 嚟噶嘛。左交 icon 嚟噶嘛，大中華嘅 icon 嚟噶嘛， 又未 喂佢輸咗幾撚大鑊啊！你諗下， 又交到數，最重要係 係咪啊？所以佢今次係要好認真啊，唔可以啡啡流咁去做噶啦。呢次如果新東嘅話，但係你問最獲嘅估計就係四五開，自由黨冇問題，民建聯兩席冇問題，搭多個工聯會。嗱、你拆到咁散啊嘛？咁你只係得返五隻㗎咋，五隻係邊個呢？最穩公民黨、工黨同埋呢個民主黨， 民主黨 三隻理論上係穩嘅。咁范國威我唔知佢點搞嚟，如果鄭家富嚟埋 你咁樣拆落去，方國山都入埋去咁樣。 方國啊，係方國山仲有 係啊，上次方國山 五四開啊，你仲多個 scenario 添啊？ 係啊，你上次方國山唔少票㗎， 但 係 因為方國山其實依家仲有李子敬同佢一齊爭嘅，所以方國山佢嗰個票源仲未去到真係咁高嘅，我覺得。 嗯。 即係但係如果李子敬唔選嘅話咧，方國山好大機會當選 咯。係啊。好啦，咁啊，新界東差唔多啦。 好，轉頭翻嚟。 花生當飯食，我哋最積極。呢度係 hkpeanut.com， 我係譚文豪。